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好啦，出年咧就立法会选举啦，咁啊而家嚟紧即系呢一年咧，即系剩翻冇几多日子噶啦，其实系，咁好多人都要为即系出年嘅立法会选举去即系吓部署啦，咁我哋见到咧就其实而家建制派啊都开始转阵咯， 因为见到呢个钻石名单出现嘅关系。 钻石名单，我土白钻石名单， 严阵以待啊！ 系乜嘢钻石名单啊？ 屌你， 你第一， 你唔系你你第一，跟住阿大班第二啊嘛，佢话 第三谭博，第四何俊仁， 系乜啲啊？ 哇，即系呢个 花生台名单，你唔使咩啦？你嗰啲咩即系 party affiliation， 你又叫花生台得啦？唉， 我瞓喺度赢我呢张名单 ，on call 片啦， 唉，曹总你负责派单张，阿昌。负责嗌咪 系嘛？但唔系咁，你入唔入？你入唔入呢个 ？B 哥负责去辩论。 咁你不如咁样。 我旅行都得。 如果系咁，你不如加入呢个民进党。 你直情好似当年马力嗰次选一样啊，系马力嗰次完全唔喺度噶嘛，净系蔡素玉行出嚟嘅啫嘛。 咁啊，昌啊想排第六，如果有独个位就可以上去辩论台。 九东边有啊？九东咩事啊？而家 嗱，咁啊，九东咧就开始即系可能有人即系见到啊，土伯就严即系咁犀利啦。咁啊，嚴陣以待啦！而家建制派啦，咁就開始啊，都有人退黨喎，即係呢個民建聯。 因為陳鑑林係講到明就應該就會退休㗎啦嘛，係。咁但係 佢仔又未夠 班就太犀利。 咁而家唯一個叫做係喺九東叫做有力去即係去取代佢嘅，咁嗰個應該叫陳萬琪。 反佔中律師啦，嗰陣時候。 唔係噃，嗱。因为话晒咧，无论陈万琪同埋佢嗰啲主力嘅外将咧，其实喺黄大仙区，所以嗰班人我识嘅。 系 据我所知，就系陈万琪其实同阿黎荣浩咧，即系乐府个区议员咧，其实喺区会里边咧，都已经好唔啱眼噶咯。 系咩？ 系啊，讲啲地区事务咧，竟然两个喺度即系爆嘅大佬。 两个都系民建联嘅， 两个都想继承呢个陈鉴林嘅衣钵。所以我觉得陈万琪咧。有推力同拉力嘅，第一佢觉得可能争唔到咧，系排第一嘅职位。咁当然啦，阿爷就拉你走，你不如咁啦，去选法律界啦。不过话俾你听，我哋选法律界你输紧嘅， 系啊，郭荣亨赢紧嘅，即系法律，即系起码暂时嚟讲，即系你即系亲中派喺呢一个法律界仍然占唔到优势。 唔系，我觉得佢呢个就系长期打算噶啦。咁 喂，同埋因为咁。既然你输紧，你退出民建联做乜嘢啫？ 啊， 呢个系我觉得好奇怪嘅一样嘢。嗱，佢唔能够接呢一个嘅陈鉴林棒，导致佢拉佢走或者推佢走，其中一个原因啦。但拉佢嗰条友咧就话，不如咁啦，你代表法律界，但你法律界点赢到咧？系吗？咁所以咁，你无论退唔退民建联，其实冇分别噶。 嗯， 你系咪都瓜噶啦？郭榮亨定贏嘅，你諗下律師會會長啊，都俾人拉咗落台啦。律師係相對係保守噶嘛，你擺唔擺民建聯個牌頭，以你陳萬琪咁出名嘅人，根本就冇可能噶啦。 唔係即係嗱，有啲報道 呢個我覺得係好奇怪 的，就話佢而家咧，佢就唔係完全獨立嘅，其實佢自己本身都有諗住有做一個長期打算嘅。咁你頭先講即係法律界啦，咁我諗呢個就好難話今年咧就可以話代表法律界去攻呢、這個呢、這個功能組別㗎啦。咁但係會唔會係一個咧叫做係紅色民建唔係公民黨咧，即係見就係一個建制版嘅公民黨咧咁樣樣？ 你真係做過佢同事？即系陈万琪系唔合水平，唔合入流啦。佢做个区议员都好问水啊。 佢系咪同你一个区议会啊？ 黄大仙啊嘛。 O K， 我睇住佢入嚟嘅，佢好似系零三啊。 零三 系咯，佢好彩零三 系 赵明山啊嘛。 唔系，我觉得佢即系 佢点咧？佢议会表现点样咧？ 好差， 好差， 即系唔觉得佢系 brilliant 嘅人。 O K， 咁但系我觉得就系如果佢系退党嘅话咧，即系或者系自己组班底嘅话咧， 更加唔掂。 唔係你要諗下佢哋諗住點部署先？佢有冇可能去同一啲即係背景相近嘅，好似同阿何君瑤啊，或者謝偉俊啊呢啲散人係咪？即係叫做你話三個人一個字頭，喂咁都叫做搞得起啦。 喂，咁嗰幾個散人咧，係都咪真係最醒係謝偉俊喎、 啊？係， 即係你以梁美芬咁交。 系， 咪陈万奇都系差唔多咁上下水平嘅啫噃。 嗱，咪其实讲， 陈万奇应该打到你几分咯。 咁啊系啊， 即系咪不相伯仲啦，我估吓。不过即系冇梁美芬咁多搞笑嘢吓、啊，即系冇啊边个好似啊蒋元秋咁多搞笑嘢。 其实讲真，即系如果你话做咗一个叫做建制版嘅公民党咧，即系你见到好多即系叫做系即系建制派律师已经走出嚟选啦，即系喂有 make difference 咧？即系除咗叫谢伟俊，即系叫做系会揾到多少少嘅叫做系中产之外，喂其他真系冇喎，又系斜斋饼种旧嗰个做法。 但系会唔会就系、是、即系如果阿陈万奇佢系另有所图嘅话？即係未必係選立法會，即係或者因為佢有個叫香港中小型律師， 係有。 我覺得佢唯一嘅目的嗱，選咧一定選贏唔到嘅啦，除非你喺九龍東排第一，咁啊篤定當選啦，亦都係瞓喺度贏啦。佢、唯一嘅目的選個法界，只係幫阿爺做一樣嘢，就係、是、懟下郭榮亨，但一定輸。跟住咧就係攞下生意嘅啫。 攞生意啦，一来就可能阿爷个任务俾佢， 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你 放大，即系扩大呢、這个即系左派喺律师行业嘅影响力，咁咪 咁但系呢个系长期打算，你好难话你即时咧就会攞到咩利益嘅。 咪但系用翻九龙东嗰个选情嚟去评估咧，嗱，首先谢伟俊呢条友阿土伯有冇再收得翻风先？呢条友系咪留喺九东先？因为佢就走咗去 俾自己多一个选择，因为点解咧？你有冇留意到《東方日報》喺一年前到咧已經係報導咗，咁佢就好清楚分析嗰個政治形勢嘅。《東方日報》我記憶所及係冇打電話問我噶啦，咁佢已經估到就係我一定唔選。咁你我家勾達嘅票係六萬幾嘛，基本上係泛民主派票王嚟噶嘛，咁啲票去邊嗰度啊？如果我唔選嘅話，勾達一定選，咁即係話咧謝偉俊係輸緊嘅。所以佢點解要替白姐姐俾多自己一個選擇之外？其实就系谂紧呢样嘢， 我谂亦都同阿爷即系多啲 bargaining power 咯，即系佢可以又选超级，又可以选。 咁事实上而家阿叫谢伟俊啊，佢可以打嘅牌确实系比阿陈万奇多， 系啊， 即系你起码佢一个现任嘅立法会议员啦，你陈万奇你仲系冇一个叫民建联嘅 blessing 咧，你好难单打独斗，佢自己都系。 系啊， 系嘛，即系喂你自己叫做你退咗出嚟，如果系阿爷旨意嘅话咧。喂，其实你蚀咗底喎，因为你起码就系话， 唔系咁佢排唔到，咁、我不如选法律界，增加喺法律界里边嘅知名度，再加攞多啲生意都随便声， 胜算。 我觉得佢谂法系咁， 同埋我谂其实陈万奇，因为佢系即系去到中常委啦，但系我谂佢系同党里边好多人，其实可能有到好多拗撬， 系、 有好多拗撬、令到佢觉得激起得滞，咁啊退埋会啦。 你讲交通问题都同阿黎明浩喺度对嘴，我都有啲奇怪怪怪， 即系中意拗埋啲湿碎。 我因为黎明浩又系食烟，我又系食烟嘅，即系通常咧我哋就 出去煲烟， 一煲烟嘅时候我话你等咩啊你老朋友，差唔多 more or less， more or less 我哋喺楼梯口。 佢有冇咩花名咁同佢讲噶？即系 冇， 即系净系最多就系话陈万奇嘅臭閪啊，咁样密啊咁样样啊， 冇花大佬， 即系 今日佢送俾你， 都唔要，真系唔要大佬， 第一次， 唉，佢俾一次我差唔多大佬，唉， 唔系同埋佢呢只咧，佢你净系睇个形象咧，佢真系唔多亲和咯，老实讲，佢系嗰啲恶形恶相，即系。恶老母嗰只嚟嘅，即系训导主任嚟嘅。 外表系完全讨好 嘅， 其 实系啊，系几乞人憎嘅佢呢只系。 即系佢一睇个样，难听啲讲，即系八婆一个咯，系咪？ 洗文都知 系。我同我开个会，我都知啦，系咪？水平又低，哔哔叭叭咁喺度讲乜嘢啫？系咪？不过当然，即系我系 senior 嚟噶嘛，佢梗系唔敢咩啦，大佬。我九一年当选你零三大佬，你当选我已经做咗十二年啦，哥你真系 你嗰阵时啊 ，never say goodbye 啦， 系嘛大哥啊真系。喂，所以嗱，翻翻去讲九东嘅形势咧，所以谢伟俊系聪明嘅， 系 佢代替白姐姐选。有啲人话，诶、因为短裤仔事件，所以令到佢即系会出事输俾麦国福。喂，咁阿爷会识 wait 噶嘛？ 系 点可能俾你社民连赢噶，大哥？ 唔系，同埋喂阿爷咧，其实就算唔中意呢条友都好啦，喂佢都要谂下佢自己有咩牌可以打。喂，咁確實喎，咁謝偉俊而家贏咗呢個叫做係區議會之後，喂佢bargaining power 係多咗、 大 咗喎。 喂，同埋如果你要送謝偉俊一程嘅話，咁你咪喺立法會嗰度送佢一程咯。所以喺區議會裏送佢一程咧，喂你喺立法會裏邊，民建聯一個應該冇問題噶啦，工聯會又冇問題，而家你都係取多一隻啫，係咪？希望三二開啫，咁你咪送謝偉俊埋去咯。 另一個變數就係林作啦。 喂，林作佢而家話咩？佢可能咧，即係 佢冇選超區嘅喎。 唔係唔係，佢可能選立法會咯。佢因為嗱，你而家 選邊度啊？ 你鳩毛頭佢都 但佢選黃大仙同啊，揾啊揾啊 阿鳩毛頭好想識佢啊嘛！而家 咁又 但佢同呢個咩民主思路啊？加油！ 咪鳩毛頭咯。 咪就係啊，湯家華， 湯家華， 我唔記得佢叫咩名，就係記得佢金毛頭大佬， 主持人渣， 得唔得啊？我覺得， 唔係佢話係啊，佢而家欣賞佢啊嘛。 唔係，我覺得呢條路線咧，其實已經係考驗過咧，係會死得好慘嘅。因為點解咧？阿爺，你一定攞唔到佢完全嘅 blessing， 即係我一定唔會配票俾你。泛民嘅大部分嘅支持者，八九成咧，都唔會撐你。咁你剩翻咩票啊，大哥？ 热狗票咯， 当热狗票，热狗佢都唔会投你啊嘛，系嘛？ 热狗唔会投佢嘅， 喂，同埋 投建制啊嘛。 喂，呢条僆仔佢几多岁？廿五啊，仲细一枪十年咁就 仲系青英喎，大佬，即系律即系官司都未打过，叫青英啦。学阿通啲蔡华斋， 一场官司都未打过。喂，你明系含住金锁匙出世，系嘛？边个会觉得你系 opinion leader 先？边个觉得你系 elite 先得噶？系嘛？是因为做过呢个读过 Oxford 是吧定是 Cambridge 啊啊佢条女又读 Oxford, 佢好似读 Cambridge。 Oxford, 佢好似 Oxford, 佢读数学嘅 但话自己法律系 后逼先。 咪但其实数学系唔差㗎喎大哥。数学系嗰啲人先系最聪明㗎喎大哥。 曾玉成咪读数学㗎喎。 是喎你又醒起喎真系。 喂你唔知数学嘅另一个讲法叫 King of Science。即係我哋嗰啲 social science 嗰啲，即係翻屋企瞓覺啦。 佢係 foundation 嚟噶嘛，係咪？佢係所有嘅 science 嘅 foundation 嚟。如果你個求證嘅 empirical study 咧，全部都係講 logic 都喺曬嗰度。 logic 啊，所以而家其實建制派都睇到佢嘅部署咧，可能係即係根據呢一個陳萬琪退黨事件咧，係見到有暗湧嘅。所以就算阿土伯真係唔想選都好，你吹你都要話。你行會行出嚟，係咪咁樣？喂，而家見到就打亂咗建制派嘅部署啊嘛，係你冇講添啊，繼續講添啊！你話啊，諗下先啦，為咗大班制，你要肯制你，就算門面説話講， 唔係喎，昌， 係咪啊？ 如果我真係真心想選嘅話咧，我更加唔應該呢個時候話自己係選喎。 咁你而家玩你， 你明唔明我講咩？ 唔係，你呢個虛實之計咧，就真係太過明。 費格遜理論啊嘛，所以我做廢土。 你唔可以咁樣，你又虛質實之，實質虛之。我成日都話，我心情好嗰陣時，我又選啦；心情唔好嗰陣又唔選。喂，佢又搞到你，哇！屌你真係手心直嗰啲，哇！嗰啲汗直冒啊，哇！即係終日都 欲拒還迎啊，咁啊， 不可終日啊，嚇！哇！大佬鑽石名單唔係講少啊，大佬，哇！即係佢要搞到佢即係瞓都瞓唔著先得噶嘛，即係唔係話，即係。我淨係即喂呢啲就係虛實之計，係不斷咁樣變㗎嘛。喂咁即係嗱其實今日除咗呢個陳萬琪之外，我哋講返咩先啦 ,689 呢。咁佢而家去咗咩喎去述職喎。咁呢個習總呢佢講佢特別有一句說話交代喎就係、是、話喂要確保一國兩制唔走樣變形喎。咁而家目前為止即係叫做乜嘢係最威脅到一國兩制呢 所以梁振英，我从呢一句说话觉得好危险。确保一国两制唔变形，即系而家变紧嘢。 系，唔系第一样嘢就系话， 即系我而家警告你。 但 系 好 唔该 ，Anthony， 你做节目，我哋确保我哋嘅质素一定要即系有进步，即系话你不停退步紧啦，屌鸠你！ 即系土伯意思呢个就系其实翻胡锦涛同阿董伯伯讲查找不足嘅翻版啦，已经系 另一个版本， 唔系可以咁样去解读啦。咁但係， 因為你話如果話要唔好走樣變形，通常你話一個人， 你係小人嚟嘅，你係搞事嘅。 唔係，你通常我哋形容咧就係一個女人隆咗胸，咁你隆咗胸，你先驚佢，你先驚走樣變形啊嘛，係咪？ 唔係你記得即係對上嗰兩次， 即係啊呢個689啦，即係 APEC 嗰陣時有見過習總啦，同埋即係啲咩高峰會即係有見過佢啦，又話即係嗰陣時好似唔知最近次 APEC 佢話咩嘛，佢話即係係好鞭策佢嘛，再接再厲嘛， 疾風勁草 嚇、啊、喂。但即係其實嗰啲係好 upbeat 嘅，即係其實係好好激勵嘅。 但係佢一啖砂糖一啖屎，一方面就話確保一國兩制不要變形，但係跟住李克強咧就係認同特區政府同埋梁振英嘅施政嘛。係。咁你嗰啖砂糖定係屎係緊要咧？你點樣 wait 啦？我覺得 係。係。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是、其實我見到係即係852寫嘅，就係話咧。而家咧，即係叫做係香港啊，進入一個咧叫做四大皆空嘅狀態。咁咩叫四大皆空咧？咁啊，即係而家啲人咧就開始有 holiday mood 啦，嚇、啊、放假啦，嚇、啊、即係學生又好啦，即係呢啲叫做係翻工嘅又好啦。跟住然之後咧，有啲學生啊都要為咗準備佢自己來年嘅考試啦。咁即係喂，即係嗰、那個嗰啲人心涣散。喂，所以而家咧嚟緊呢個月底咧。就最有可能啊！阿689咧就會即係硬推呢個叫李國章啦，去做呢個校委喎、啊，校委主席喎、啊。咁嗱，然之後咧就其實呢個又係叫做係同呢個六即係習總有一個deal嚟嘅。 但係嗱，從另外一個角度嚟講，即係話確保一國兩制不變形，可能係同西方世界去講，因為經歷雨傘運動之後，大家都覺得即係香港。俾阿爺隻手咧，係越伸越入，即係已經係破壞咗你過去喺聯合聲明同基本法裏面嘅承諾。所以咧，佢只係做一個宣示，確保不變形，就係咧話俾西方世界聽，喂，其實我哋都係落守呢個承諾㗎。香港繼續維持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係會唔會改變嘅？喂，你問我哋一般市民大眾唔關心政治嘅，大家唔覺得係有咩特別大嘅轉變咗？除咗個感覺係非常之唔好之外。在政治上吓，我唔系讲经济贫， 唔系咁最近嗰个民情指数系新低嘛，又系跌到。 咁但系你最近呢个一地两检啊， 唔系就系咁讲啦。嗱，呢个就系好讽刺一样嘢啦。你话一国两制唔走样变形，喂，最令一国两制走样变形嘅就系一地两检啊嘛，系嘛？即系呢样嘢先最讽刺啊嘛。 所以佢咪，所以佢咪就系嗰句系口号，就同西方世界讲。但系其实佢暗地里边咧，喺台底已经系做咗好多嘢，使鬼推国民教育。你使鬼即係嗰陣時候搞23條啊，係咪？因為佢一路都覺得係人心不回歸啊嘛，而佢嘅計算就係、是、台灣嗰度我直接丟佢得㗎啦，即係我搞掂。 我覺得 國民黨， 我覺得就 所以香港已經唔係一個示範單位嘅時候，咁我唔需要。 如果講西方世界咧，我覺得香港未必有個戰場，個戰場都係南海度。香港咧，即係反而如果你美國 係西方嘅棋子。是西方同阿爺講數嘅一個棋子，呢、這個一定會嘅，因為點解咧？即係就算美國佬點樣契弟都好，佢每一次就即係中國嘅人權問題，其中一個係俾我哋了解出嚟，係美國佬會噏嘅咧，就係、是、香港嘅民主嘅制度啊嘛。 近排就唔係啦，即係近排阿蒲志強啦，近排就係、 是，唔係佢一定會攞呢啲棋子出嚟，佢當係一張 playing card 咁樣同佢玩啊。 嗯， 所以你阿爺係好戇居嘅。你成日俾即係美國佬捉住呢啲嘢咧嚟同你講數，其實美國佬係最叻噶啦，係咪啊？對住德國講呢套，對住英國講呢套，對住中國講呢一套，其實就係根本係談判籌碼嚟嘅啫嘛，係你哋自己戇居居，即係中佢計嘅啫嘛，係咪啊？即係蒲志強又係咁，係咪啊？香港問題又係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就係、是、一方面嗱，李克強咁講一啖砂糖，跟住呢一個胡錦濤咁講，有好似一啖屎。其實咧，嗰啖屎咧，另外一個作用就話俾西方世界同埋呢個全世界聽，我哋香港咧係嘅一國兩制咧唔會改變嘅。但係咧，台底係變緊，台底係喐緊。 嗯， 因為點解？大家都問緊一個問題，咁2047之後點先？ 哦，呢個太長遠啦，呢個太長遠啦。即係我相信就係2020咧，其實係可以變好多噶啦，已經係。咁 其實咧就即係關於呢個實績咧，其實仲有一樣嘢可以講嘅，就係、是、即係。呢、這個1689啦，喺呢個北京述职啦，咁啊見呢、這個即係總理李克強啦，咁同有啲人咧就影咗相喎，即係拍得相喎，就話即係呢個 CY 咧，佢同呢個李克強啊一齊去即係述职嘅時候咧，坐嗰個位置咧變咗，以前咧就係、是、啊 凳靠凳嘅， 係啦凳靠凳嘅，即係好似大家平等即係相會咁樣嘅，咁但係今次咧。 即当年啊，邓小平见啊， 大出李夫人 嗰只个款样嘅，系啦。咁但系今次咧变咗好似开会咁，即系好似阿土伯咁，即系你就坐喺个会议室嘅主席位，而呢个即系CY就坐喺隔篱，会唔会即系代表咗暗示咗一啲即系地位上嘅或者即系权力上改变咧？咁样。 咁呢個都係，即係你知道啦，即係新華社。 共產黨係最叻擺呢啲位啊， 位啊，相啊， 同埋佢好執著嗰啲字眼嘅，佢每一句字眼都係讀得好清楚出嚟嘅。 嗯， 係咪？咁所以咧，如果你配合翻之前嘅曾俊華握手事件，再加而家變相版嘅查找不足嘅話，佢梗係咁講啦。唔通再 repeat 一次胡錦濤講查找不足咩？咪就係將一國兩制被扭曲嘅責任唔關我事啊，係你個粉腸搞出嚟嘅咋？咁當然背後梗係一定係佢指示啦，大哥。咁可能就係炒佢嘅先兆喎，呢個。 喂，如果你個分析正確嘅話，我哋應該要快啲勸啊戴耀廷佢哋即刻話要 再搞多次佔中， 再搞次佔中個訴求就係梁振英下台。咁如果係今次本土派冇嘢嘈啦，我哋爭取成功喎，係 成功爭取， 咪就係咯。 咁啊，唔係一事無成喎。系嘛？咁啊，董建华咁都唔系一事无成啊！我哋当年都系叫佢落台，叫佢落个台啊，大佬咁啊。 嗯，系啊。咁好啦，喂，剩翻少少时间，我哋都系咪要讲翻呢个吓？而家讲紧嗰个全民退保咧，咁样样。嗱，不如哇，全民退保而家即系嗰啲时间有啲尴尬啊，不如我哋下一节翻嚟讲啊。 喺高墙同埋鸡蛋中间。我哋永远企喺花生嗰一边 ，HK Peanut 香港花生。